第七篇黎阳 第四十二则忍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意解：生气是修行人最大的忌讳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难免为许多不如意之事所困，情绪难以掌控平稳，热怒直升而失去理性思考能力，彼此肆无忌惮，互相指责、诋毁，造成后患无穷。一时的失控而发脾气，足以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，使得个人的事业前途因此堪忧。在生理方面，若是负面情绪，则内分泌受到影响，甚至产生疾病，影响个人健康甚大。 故事：当脾气来时，从前有一位脾气好差的男仔，他的父亲给了一袋钉具，跟他说， 每次发脾气或者同人嗌交的时候，就在院子的篱笆上钉一根。 第一日，男仔钉了37根钉。后来男仔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每一日钉的钉子也都逐渐减少了。他发现控制脾气实际上比钉钉子要容易得多。终于有一日，一根钉都没有再钉。他很高兴地将这件事告诉爸爸听。这位爸爸就这样说了， 从今以后，如果你一日都没发脾气，就可以在这日拔去一根钉。 直到钉子全部都拔走了的时候，爸爸带他来到篱笆边上，跟他说， 孩子啊，你做得好好，但是看下篱笆上这些窿，再亦不可能恢复了。就好像你跟人家嗌交，讲了一些难听的话，就在对方心里面留下一个伤口，就好像这个钉窿一样，亦就好像插一把刀在别人的身体里面，事后无论你怎样道歉都于事无补。要知道，身体上的伤口和心灵上的伤口一样，都难以恢复啊。 俗语话，利刃割体痕易合，恶口伤人恨难消。这句话说明言语是祸福之门。一句得当的赞叹，一段爱的鼓励的言语，往往能够让意志消沉的人重新燃起无限的希望。当脾气来的时候，要适当解放庞大气压，等自己由情绪之中解放出来，并且找出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，令到正面反面情绪都有适当的出口。情绪的调息包括深呼吸、肌肉放松、冥想放松、静坐、念佛、适宜的运动等等。当情绪发生的时候，这些方式才能够适时发挥调节的功能。故事：让他三尺又何妨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需要长时间培养，却经常因为一件小事而付诸流水。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，为人阔达大量。他在京师为官的时候，家人由于兴建府邸，同邻居方姓望族因为地界不清而打官司。元令鉴于双方都是有钱有势，迟迟不敢定夺。张英的家人就收书向他求援，张英立刻回复一首短诗， 千里修书为一场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家人接到这封信之后，马上让出三尺土地。方胜的望族见到这样的情况，亦都让出三尺土地，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一条六尺宽的人行巷道。张英的豁达化干戈为玉帛，传为千古美谈。古语话，要儿孙好，方寸须放宽一步，欲成家业，凡事要吃亏三分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让三分，何等清闲，自有佢嘅道理。由此可知，彼此不争，相互礼让，就能够和睦相处，创造双赢嘅局面。呢、这个就系不争而善胜啊！ 引申，退步是向前。布袋和尚有诗云：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这个是一首描写农夫在田中插秧的情景，象征修行人在心田播种的诗。小时候住在乡村，每逢春天，成日见到农夫在烈日下在田里插秧，只是觉得农夫工作好辛苦，心中并没有任何体悟。自年龄稍长，读到这首诗，再看到农夫在田里面插秧，先至深深体会到，唯有在心田插秧的人，先至能够从清静的心中睇见广阔的蓝天。同时，修行人唯有从心地下功夫，使自己六根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接触六尘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、境界之时，能够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，而不被外境所转，心中一尘不染，如此才是真正的修道人。在人间，一切都要向前行进，即使前途艰辛，都要屹立不摇，不能够后退。一件好事你退却了，可能好事就变成坏事。然而如果误人，若果能够在名利权位之中懂得退步，这样都不失为一种修养。因为在金钱权力之中不迷失自己，选择适当时机后退，才是真正向前。总之，要脆入那个六根清净的境界，只有时时反观自己的心。遇到逆境的时候，能够忍一时之气，在前进的时候采取后退的姿势，就好似农夫插秧一样，退步原来正正是向前啊。 故事：恶患本身不必生气。佛陀当年在世，为了弘法利生，亦都曾经遭人毁谤、辱骂，但是佛陀皆默然不作回应。当我们被人责骂、侮辱或者别人无理取闹的时候，该如何面对呢？在这里建议要学习佛陀保持默然的态度，不要作回应。 换言之，别人比我哋气受，我哋要有智慧，唔好将对方比我哋嘅气接受过嚟。等到对方闹完之后，要能够冇嗔恨心，依然保持心平气和嘅态度。如此修行嘅功夫先至会不断增进，咁样先至系正确嘅做法。喺42章经入面，佛陀曾经举例说明：子以礼从人，其人不立，礼归子父。对曰：归矣。这个就是说明，如果有人送礼物俾你，而你唔接受，咁样嗰个送礼嘅人一定要将礼物收返去。同样嘅道理，佛陀亦都同我哋讲：金子骂我，我金不立，子自持祸，归子身矣。这个亦都就是说明，当别人恶口辱骂我哋，或者恶言相向，我哋若果唔接受，咁样呢个灾祸始终都系要翻到闹人嘅自身上面。因此，对别人俾我哋气受，我哋一定要有智慧，千祈唔好照单全收啊！